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啊到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，咁啊依然系娱乐噶，咁啊今日系8月3日啦，记住啦，施工达嚟噶， 唱紧 Happy Birthday， 而家唱紧 Happy Birthday， 唱歌啦，施工啊切紧蛋糕嘅可能，咁咧就嘉宾系耳仔啦，啊，咁啊 Peter 啦同埋我啦，都系唔讲个名嘅，我唔系好习惯成日讲自己的名字，以前我唔讲嘅，喺呢个节目要讲得多嘅，系啦，咁啊。咁咧就喺第四節裏面咧，我哋頭先講第三節就講咗啦。咁我哋講下啲，不如講下關於狗， 都係講動物咯。 係啦，係啦。 話説咧，我有個客人咧，屋企咧，佢同我講開呢啲嘢，因為知我啊，你都有宗教信仰，我就冇嘅。 嗯。 咁啊，屋企咧成日咧，哇！啲電視又識自己轉台啊，廁所咧又會自己沖水啊，藍牙又會自己著啊。咁佢已經即係問我喂有冇嘢幫到我啊咁樣，驚啊！我仲喺度笑話，仲好啦，有人幫你搞掂曬啲嘢，撳曬掣咁。咁跟住咧，好神奇係我鋪頭咧，我自己有宗教咧，所以就擺咗個壇喺度，細細個壇。 嗯。 咁佢只狗仔咧，一嚟到咧就唔肯走啊，第一次嚟啫，即係唔。佢好似我係佢主人咁咯，坐咗我只腳度，個主人叫佢走咧，即係做完曬所有美容啊嗰啲嘢，咁佢又唔肯走，即係一路坐喺度，嗌佢又唔走，踢佢都唔走咁樣，咁跟住，咁我就同嗰個客人講啦，我話誒，即係都識落咗一排啦，終於識落一排，我話誒，我俾啲我嘅中介聖物你啦，我唔收你錢，你去捐慈善機構啦，咁當佢帶完之後。開始屋企啲嘢咧就開始少，即係問題開始少， 即係冇話自動 自動開 電視啦， 嗰啲嘢開始冇，同埋佢只狗咧好神奇地係開始即係完成曬美容啊，開始肯跟佢走啊，即係唔會再喺度逗留，唔肯走咁樣。 加咗太多嘢啦，唔想翻台咁樣。 咁已經開始 get 到其實佢只狗咧係可以睇到呢啲嘢。咁話説咁佢。有一次咧就話誒、我只狗咧成日咁樣見到咁多嘢咧，可唔可以求啲嘢咧俾佢戴啊？ 好似馬咁戴眼罩咁啊！ 可以戴啲，可唔可以戴啲聖物咁樣？咁我話好似有法相嗰啲又好似唔係咁好喎。咁不如，因為我哋泰國有啲類似符通咁嘅，我話你試下俾啲符通佢戴下啦。咁戴有一日咧，佢就。帶佢落街、去玩，咁佢平時啲狗一放落街就發癲咗， 係啊，開心啊！ 佢又無啦啦 WhatsApp 我話：，我只狗唔肯喐喎。嗰陣時夜晚差唔多， 即係平時唔係咁嘅。 係啦，平時唔係咁嘅。11-12点咁，佢話又冇食錯嘢啊，又冇事。我只狗唔肯喐喎，咁我就問佢話：你有冇帶嗰個聖物俾佢啊？佢話冇喎，我唔記得咗帶喎。我話會唔會係佢又見到好多啊？你半夜三更放狗咁樣，咁、我又話你翻去即係俾佢帶啦咁樣。咁我係諗住佢翻到屋企，即係同只狗翻到屋企先帶嘅。佢咧就叫嗰啲狗友咧幫佢，喂你幫我看住只狗先。 我翻去攞架叉， 我而家即刻翻去攞。跟住好神奇一樣嘢係攞條狗繩一笠落去，佢就變翻正常即刻。 哦、 即係繼續同其他狗玩啊、追啊、喺度打交啊、玩啊咁樣。咁就係覺得依樣嘢好神奇啦，已經知道佢，佢應該係睇到噶啦。咁當我真係知道見到咧，就係、有一次10:10噶啦。我其實其他鋪已經收曬噶啦，個商場入邊係冇其他人開門啦，最緊冇其他聲，冇其他人嘅其實。我主人就因為已經熟咗啦，咁啊帶佢落嚟我公司咁樣。我放喺度自己玩啦，你有你做嘢，佢有佢玩。咁就停咗喺嗰度啦，我都冇理佢嘅。咁我自己喺度整做美容啦，帮啲狗。我无啦啦望住，因为我玻璃门望住道门嘅左边，喺度咁样，低鸣咁样。平时只狗唔会咁嘅。 即係嗰啲係就廢，一係就冇聲，佢冇呢啲聲嘅，不嬲識落佢咯。咁我就好奇咁走出去望，冇人啦，又閂曬鋪咁。 啊！ 咁跟住我一路觀察住佢啦，佢一路喺度糊啊嘛，即係喺度望住嗰邊糊啦。跟住開始個頭慢慢越嚟越直，越嚟越直，越嚟越直。 嗯。 即係有啲嘢係 即係咁樣行緊咁樣，跟住 有啲嘢移動緊啊，應該 係個頭喺度跟啦。 跟住係移動到正面咯，即係喺我鋪頭門口咯。 嗯， 咁我已經唔使行去裝啦，我繼續做嘢。咁我望出去 冇人呀， 冇啊，乜都冇，繼續低鳴，冇理。跟住佢開始褪後行只狗， 哇！ 一邊糊一邊褪後，褪後褪後褪後褪後，跟住褪到我個位坐咗我只腳度啦，繼續糊。咁我都冇理嘅，我繼續做我其他嘢。咁跟住過一陣咧，應該係嗰個靈體走咗啦。咁佢就變翻正常，繼續喺度行咯自己。 嗯。 咁就知道啊，佢個狗咧應該係可以見到啲。 見得好清楚啊！ 係啦，佢係已經出咗名啦，已經。即係次次我有時我都會去某啲地方都會帶埋。 咦？點啊？啲靈體。 陰陽眼鏡。 哇！陰陽狗啊，掂曬喎。 佢個狗得閒咧，咁啱喺附近咧，或者我去附近啲都係佛牌好咁咧，我有法事我會帶佢，係睇下佢有咩反應先，想測試下佢。 呢個嘢 其實做一次嘅，佢個因為佢主人其實都係會有啲敏感嘅體質。 嗯。 咁佢一次去個 friend 屋企，咁佢有帶我俾佢嘅食物啦入去。 嗯。 跟住就話佢話我一入去咧就覺得好頭痛， 嗯、 即係入去個朋友間屋。 嗯 其實佢係問我可唔可以俾一啲聖物佢朋友，但係我就問喂你朋友有冇宗教信仰先？ 嗯， 你信其他教冇理由咁樣俾佢話佢。我話最緊要你朋友信唔信先。咁你一個宗教你唔信咧，其實基本上俾你係啊，俾你 係啊冇用啊，係啊最緊要信啊。 咁佢話佢唔信嘅，我話你。喂，你而家喺屋企，你不如即刻走啦！我最头痛，我救唔到你噶喎，系咪先？跟住，咁佢嗰日咧又带佢只狗去，佢又带埋只狗去。咁正常你去到人哋屋企，肯定叫只狗，你去浴缸嗰度，喺浴缸嗰度去厕所啦，咁样。 嗯。 只狗咧就企咗喺个厕所门口对住浴缸，死都唔肯入。 啊！ 即系你梗系推佢，喂，嗰个去厕所咁样。 啊！ 我唔肯入，唔肯入。跟住個主人就頭痛頭痛，跟住我就話：我要走啦！我話你仲喺佢間屋企嗰度， 真係此地不宜久留啊！即係你嘅狗都唔好留啦！ 我話你快啲離開嗰間屋啦！ 啊！ 跟住之後我冇再去問佢同嗰個朋友點啦，唔知佢朋友有冇處理到最後。 應該都係冇嘅，因為未必係信嘅嘛啲人， 因為佢可能本身自己都唔信，只要佢朋友住落都覺得佢舒服。 系啊 ，OK 喎， 佢或者以零界為五嘅，佢都覺得舒服噶。 有時啲人住落咗咧，可能自己都 冇咗嗰個感覺噶，因為佢習慣咗啊嘛。係啦，除非你本身有靈異體質，而係你突然間去某笪地方，如果你習慣咗嗰組氣場咧，係唔覺噶。 不過講翻我之前咧，因為我未信呢個宗教嗰陣時，我都係冇乜感覺。 嗯， 係。即是我第一塊的佛牌啦，但嗰陣時即係喺某一區啦，好多佛牌好多人啦，唔好講邊間啦。咁我去一間比較大間少少嘅，咁啊請咗，但係OK 嘅。我一路以前都冇感應。 嗯。 嗰日跟住我 friend 就，其實嗰陣時我已經帶咗啦。 嗯。 其實我已經可以走嘅。我 friend 就話：，誒嗰度仲有一間，我哋入去睇下啦。 集郵咁啊！ 我入去睇下啦。 啊 咁嗰陣時我係未識分，喂邊啲係靜啊，邊啲係陰啊？其實我唔識分嘅。 你跑埋啦 咁啊！跟住我一入嗰間鋪頭，我就問佢：喂，有冇啲即天某天神嘅聖物啊？咁樣。 嗯。 嗰陣時係識聖神嘅咧，唔識其他。 嗯。 咁啊，佢喺個籠底嗰度，哇！攞咗個陳年嘅盒，佢仲講一句：，不過我哋鋪頭冇呢啲嘢。 嗯。 我心諗賣呢啲冇神，冇神像咁樣。因為我個鋪頭唔係呢啲嘢，哎呀，等我揾下先，喺個籠底度查。其實佢一入去咧兩三分鐘嘅啫。 啊！ 哇，個頭已經好似金光罩咁，一路捻住個頭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。 啊！ 跟住拎完出嚟，哇，好似垃圾咁樣擺喺度，即係衰啲講，真係好似垃圾咁成嚿，喺個抄一嚿煤嘅嘢出嚟俾我。我即刻話：，唔得啦！我同我朋友講，我要離開依間鋪。跟住。 差唔多離開咗三四個字，我先變翻正常個頭， 冇罩住啦。 係真係痛到，跟住當然後來開始認識得多咧，就知道哦，依間鋪頭係賣一啲比較陰偏門嘅嘢，即係所以佢鋪頭唔會有神，神嘅賣啲 嘢，係咪？ 全部都靈體嚟嘅嘛。咁就係有啲咁嘅感應咯，即係開始信宗教咧，就會有呢啲感應咯。 嗯，哦。是啊，如果讲狗咧，真系哇！我真系遇过好多咯，即系好多又帮人哋做过好多啦，即系俾狗突然间俾狗咬啊，出嚟咗好多年啊，又即系狗唔食嘢啊，唔饮水啊，唔好成日以为净系病咯，又耳仔耷晒，尾耷晒，咁就伏喺度咁样，咁其实原来撞邪或者鬼上身嘅，啊咁你觉得好奇怪，个狗会鬼上身？系啊，我自己的狗试过，真系。 真 的 你怎 样 观察到 他 是鬼上身？ 我试过几次，好多次的，他狗不吃的，有几天说不吃东西，不用上。我一个法，一个整到他，即是我叫过我的法，直接到他的身上。即刻去饮水，速速的，三天不吃东西的，他饮水的，看到他。即是那样东西吞吞开了他的身，他就立刻什么，那我知道什么事啦。还有我试过，我有一只狗现在去世了，最近期的。那就他呢之前有一个暗病的，即是他有天生的或者小个回来，即是 BB 狗回来的时候有，他会自己突然间抽筋的，抽筋好像发羊吊那样的，很辛苦的，很危险的。但是如果我在这里呢见到他这样的时候呢，只要我指住他，佢可以即 係 停嘅，我聽咁就停㗎啦。就係咁啦，即係你唔使喝住啊，當然你心度就停咁嘅，即係佢唔會受到催眠嘅，即係佢唔會知我講乜啦。咁總之我發一到佢身度可以冇事，咁即係證明佢咧，因為呢樣嘢咧未必係撞邪，呢個係可以醫病嘅，因為試過好多，我曾經有人啦，即係點講啊？我个师傅都试过系救过一个点讲发羊吊嘅例子，即系喺个工地嗰度地盘嗰度咧，见到佢咧喺好高嗰度咧，一路扁咧，咁铲咧系向住呢个出边咧，咁如果半身跌咗出去咧，咁会跌到好高噶。咁样咁咧就佢因为喺高处见到咧，佢都唔会救到佢，咁佢就系都系。咁我去徒弟喺度教我啦，唔知咁佢只要去嗰、那个人系耷停咗嘅，如果唔系佢一路咁样啊，佢系咁继续挫下抽筋嘅开入头，一路铲出嚟入边， 即系可以好实用嘅。 系啊，好实用，系咁噶。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帮到嘅。同埋啲狗咧，真系会有啲狗啊猫其实都会有。好似头先讲话嗰、那个咩话喺第几节讲嗰个。或者狗同个主人一样动作系咪？ 一齐喺度转， 系啦， 一有发动。 我试过帮一个处理一个或者一个女仔上身嘅时候，佢又有只猫系同佢同一动作，系啊，佢猫都已经绑住咗，但系唔知点解都系一样系咁样点嘅，大家都系同一姿势咁样，咁我都觉得好奇怪嘅，当时系啦。真的会咁样，咁其实个猫 即系其实系只猫入中咗， 中咗同个个主人其实同中同一发嘢嘅， 即系一齐都中咗嘢， 系都系嗰发啦，系啦，咁其实好多呢啲嘢，好似狗，你话狗头先话吠啊，呼喺度吞咧，系我遇过好多次咧，其中一次咧就我都讲过嘅，不过讲少少啦，就我订一喺大陆订咗一碌桃木嘅，即系。即是桃树的杆是整桃剑的，是我不信坊间那些 桃剑 是不是真的呢，那我就在大陆找到人呢真的买了一棵树，就是他帮我斩了。那到运到来香港的时候呢，我是已经有木法，原来里面有个法师的修炼在那个树里面。 那那些很厉害。 咁咧就要上嚟我屋企，佢喺樓下咧就遇到一個土地神咁樣嘅嘢，就喺度插香，佢話帶住一啲唔古靈精怪嘅人，係好大扎嘅，好似兵馬咁樣，就攞曬靈旗咁就話：今日我睇佢神功勁唔勁，我神功勁，咁一插插咗落個地，土地神喺度，跟住就上樓啦，即係上 就佢意味個夢咧，就係佢喺我屋企。咁我就喺窗嗰度窺探，轉個頭咧就叮當撳門鐘，就真係碌木嚟啦。咁咧入嚟門口咧，我當時有兩隻狗同時間吞喉，呼啲碌木，呼得好勁，係咁吞係咁吠，再吞再吠，好勁。咁就我出嚟接碌木都望，哇咁樣嘅碌嘢。咁有問題咩？ 送咁多嘢，擺一送咁多嘢。 個夢就咁樣，你真係嗱，唔係師傅唔係萬能啊！我真係未睇到佢碌夢有咩嘢，淨係一碌夢咯。咁樣跟住問啦，師兄咩事啊？哇！咁個師傅望夢即係上身，跟住嗰個嘢跳出嚟，你又知咩事啊？有人就話。他说在这里修炼了不知道多少十年的，你准备斩我下来吗？即是斩我叫人斩啊，我是准备跟我剑啊，那么跟我捏你上来呢就说放过我了，这样当时。那么故事很长啦，有机会再讲。那么其实我都某节目讲过的，是啦。就是我想讲话啲狗是会知的，是很多狗都会知道，但有些狗是不知道的，有些狗是絕完嘅喎， 又 唔使絕完睇狗有嘅喎， 啲狗係唔知噶， 唔知喎， 見開冇反應， 冇反應喎，睇唔到嘅喎， 睇唔到嘅， 感覺唔到嘅啲狗，你可以話佢係笨狗咯，係啊，佢比較笨啲，或者開朗啲啦，因為見得多嘢，佢都唔知點樣，因為咧佢又宣傳到佢講唔， 因為我成日都問啲客嘅，你七月十四只狗咧會唔會有反應啊？ 嗯， 冇喎，佢冇喎，好正常喎。咁我去讀嗰啲獸醫嘅課程咧，嗰個醫生都話唔知道你哋信唔信，佢話特別係嗰啲日子咧，啲狗係特別多吠。咁佢話我成日接電話，話啲客問我點解我隻狗會吠，佢話 係啊， 會有啲咁嘅。 係啊，所以話咧，傳說咧就狗咧就係、是、狗眼就有能力睇到咧咁嘅。其實狗佢嗰個靈性好高嘛，同埋嗰個頻率性咧，佢接收得好快。即係我哋譬如話。如果你養狗係搭 lift 咁樣咧，上咗 lift 或者未一開 lift 門或者未開 lift 門，佢都知嘅。咁嗰啲吠，佢其實有一種咁嘅感應嚟嘅，唔淨止嗅覺強，其實佢有一種特定嘅感應。 聽覺啊嗰啲嗅覺都強。 佢咁快嘅咩？係咪？即係你未行路或者佢已經知你 嘅嘢， 咁犀利！即係你呼吸聲，如果佢都感應到，即係聽到咁勁。如果咁樣會唔會聾呢？如果咁樣，即係話咁嘈啊，即係我哋講嘢或者焚機啊，咁佢會唔會頂唔順呢？即係佢已經咁敏感啊！如果佢耳仔，我相信唔淨止耳仔，佢能夠可以咁樣聽，其實佢 有個感覺， 我覺得佢有個感 官， 即係佢個感覺，佢有個種嘅大陸感或者佢一種感應， 佢感覺到人哋嘅興趣。 係啊，如果唔係冇可能就係耳觀嗰、那個話，哇，聽到咁犀利嘅話，嗅覺咁犀利嘅話，咁佢分唔分到？咁多種嗅覺，嗅覺係勁啦，知道狗嘅特質。咁如果佢太過過濃嘅話，佢聞咗好多種味，分唔分到啊？佢一定有一種嘢嘅，佢耳仔聽得咁清楚。如果樣樣聽得咁清楚，冇佢聽到腳步聲啫，呼吸聲啫，係會。但如果你聽到呼吸聲咁細微嘅同時喺咁遠嘅話，咁佢聽到好多聲味， 濃咯， 咪濃咯。如果喺佢近距離講嘢或者大聲啲開電視。或者炸機佢咪頂唔順咯，咁我覺得咧佢係有感應，我覺得狗有啲感應，唔知你做呢個？ 我見好多譬如我有時我自己喺街度行，有啲好惡嘅流浪狗，我以前係住喺村屋嘅，佢哋係會 feel 到嘅，我覺得，即係我一望佢咧，佢係會褪後。即係佢會知道你個人個性格，你係驚啊定唔驚？係 知噶， 佢係會感覺到。同埋有啲乖嘅狗咧，佢見到我咧離遠，我望住佢咧，佢係會即係譬如可能 未行埋你 個主人拖住咧，我唔係識佢主人噶，我行過見到好得意望即係冇表情嘅我，佢係會跟住我望咯，即係望住我行，又會搖尾，佢係會感覺到你個人 係係啊，所以佢感覺到，所以狗係有咁嘅特質咯，都係。系啦，有冇养噶？ 以前有嘅，系啦，只猫都有咁样特质嘅， 系有嘅， 猫都有， 猫都有嘅， 只不过猫唔死咯，佢 feel 到我唔理。 即系头先咪后有讲过嗰啲好似神功法系，我哋有啲掌法话，有个掌法系一命换一命，都有讲过嘅吓，咁有机会都倾下。咁就我又谂起猫， 咁咧就佢代咗我，我有一隻貓代咗我，第一名。你呢個故仔都好傷感啊，因為係我生日佢死。原因純粹都係健康嘅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就因為話説呢一個癌症嘅絕症係肯定死嘅，喺醫院已經流離之際，瞳孔放大，但未死得。撐大眼嘅時候咧，你見到佢個眼珠係出個圈咧，係大，啲眼包好少嘅，大放大啲個黑色。咁就講唔到嘢，屋企人咧就想佢救佢，我就話冇可能。咁佢就話之前我救佢，你問未去到呢個時候，我救佢，佢夾硬救佢，唔應該救，係因為心軟啦。講真啊，真係唔係俾錢嘅呢樣嘢，唔收錢嘅，係心軟嘅，因為屋企人喊住，我希望幫到。咁我試下啦，有時唔係想幫唔幫人，但你幫唔到，但係你好心有可能會令到你有事。即唔係話大家唔做善事啊，咁但係即係有啲嘢係可以違反即係天嘅定律。咁我用全身嘅法去保住呢個人，我就信唔得啊！當時我個人比較點講， 年少氣盛， 都係咁講，而家都年少無知。 正 直不阿，即系嗰个讲嘅，即系都系比较咧，即系好中意逆意嘅。我觉得系，我觉得我冇理由唔得，即系都几咩嘅我人，我出手实得咁样嘅，我唔信唔得，教唔到佢。我可以成你，咁就医院将全身嘅法力摆晒落去，系咁做咗一啲嘢。咁啊，夜晚翻屋企。翻到屋企，我系有神台、神坛，有师公神位嘅，有灯噶嘛，有灯咪就识晒灯，瞓觉啲人都有灯。一开门，你有养猫咧，你有猫会出嚟接你嘅。佢出嚟接你咧嘅时候咧，佢就喺度反肚喺度点啦吓，呢、这个动作就系安心啊、开心啊，翻嚟嗰个喺度反咩蟹嘅，就会喺个前面嗰度，我得啦，乖啦，你接我啊咁样， 咁就公， 呢个唔识神台灯嘅， 点识神？ 咦，开灯，所有神台嘅灯都爆晒，冇咗嗰个灯胆啊！你睇下我哋祖师个神位就知道有几多盏灯，但如果你冇晒啲灯胆，好奇怪。咁上下都冇喎， 咁一定有啲嘢啦。 咁个玻璃喺边啊？咁我一路揾唔到有碎片嘅成分，但系发现到佢扭个螺丝胆嘅呢个，好似蜡烛灯咁样，嗰、那个螺丝喺边啊？但个胆头冇咗喎，玻璃 冇咗。 咁我觉得好奇怪。一路喺度揾，最嬲尾俾我揾咗佢神坛嘅对面墙墙嘅边，地下入边全部都系红色嘅玻璃佛堂，粉红，冇片啊，系碎好碎嘅粉啊，可能用粉定咩粉啦、啊、咦？咁即系我想讲嘅爆炸性，嘣咁叫做嘣，即系弹去嗰度，射。如果有人喺度， 中晒啦， 起码中玻璃碎先啦。啊，但系喺呢时刻，我做法师知道，如果咁样爆炸食物咁爆得嘅，都非死则伤啊。咁我觉得好奇怪，所有灯都冇晒，但我冇事，冇理啦，咪就转翻啲灯揽佢咯，系嘛？好啦，过咗十日八日定十几日后，我只猫嗰日突然间大便。好 擘大口，好辛苦，大叫一聲，跟住就不停咩咩不停騰嚟騰去，不停咁樣叫，好辛苦咁樣。做咩？係咁望住我，不停咁，不停咁喊嘅，跟住即刻帶佢起身。醫生話咁樣，喺個醫生台度不停咁叫，係咁望住我，咩啊？做咩騰嚟騰去嘅？佢明行得嘅，佢係唔知肝定咩腎急劇衰竭啊！佢即刻要死，突然間嚟，嗰人就殺咗。佢直接出嚟開我開門，佢見我第一個就係死我。如果我屋企人開門，屋企人會死嘅有啊。所以唔救人，你自己唔死，你有可能會帶啲嘢翻屋企。啊，唔係特別，你有可能係真係行兩個真係夠嘅。嗰陣時我呢個人係求過我師傅，師傅係話佢覺得夠唔做。咁佢哋就轉去揾我，去挨我。哇！師傅都唔話做，即係話冇得救唔得。咁但係因為話你得嘅，咁我哋又認得開咧。咁又流曬眼淚，咁一又跪喺度又心軟咧，咁又認開咧，咁咪一認就係咁。而家都唔夠啦，唔認啦，成日都話唔知得唔得㗎，咁你咁講咯，唯有點啫啊！你阿猫狗呢啲故事咧，就有呢啲咁嘅嘢，同埋有啲咁嘅辛酸咯。系啊，咁你做呢啲动物呢啲啦，系嘛，都好耐啦， 好耐啦，差唔多十年咯， 系啦， 即系见尽所有啲动物，有由细个有时候死啊， 咁都系我哋都系爱护动物嘅一群啦，系啦。 其 实 个人都 应该爱护动物，咁啊，也冇啦，我睇场戏啦，咁样我爱护佢啦，捐钱啦，咁咯，啊，咁啊，咩戏系啊，都系讲狗啦，都系讲狗， 我唔敢睇嗰啲狗伤感嘅， 系啊，咁去到某个位咪去厕所咯，系啦，放个烟蒂咯，好。咁啊，而家系咪时间未到啦？ 到咗好耐， 到咗好耐，系咩？我 over 咗咩又？系啦，咁啊，Hilly， 咁我哋今日就节目差唔多啦喎。咁你讲狗咧，我哋未有第二个频道讲狗嘅，有机会咧， 咁我睇到 OK 嘅，你咪整咗个啦， 收翻去 啊。系嘛？或者咩老细嘅整到狗戏，我哋拍都得噶。屋企我哋都养宠物，养好多 可以养宠物狗， 或者攞只功能狗出嚟灵探， 即系灵探动物啦。 OK， 咁啊，时间真系冇啦。好，我哋今日到下个星期五再见啦。 好，拜拜。